欢迎嚟到我得差呢轮，我系杰德， 我系末日。 今日2024年12月28日星期一，难难撩嘅日子。 呢度系我他 channel，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今日咪好多突然间莫名其妙地麦当劳，即系新闻都颇为多嘅。 冇比较冇伤害。日本嗰边嘅公关度搞咗个大事件，台湾嗰边都搞咗个大事件。 系啦。 不过呢就完全是两极，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关操作，一个非常不成功的公关操作。我哋 咁先讲日本优先先啦，又是老人院时间嘅，我觉得是老人院时间嚟嘅。咁 咧， 咁咧就 Apple， 咁日本咪黐线入错咗啊？咁咧日本麦老麦咧就又整个宣传少女出嚟啦，叫做 Imadake Tabemi 食Tabemi 啦，叫做咁咧。就摆明居民就玩当年难难路嘅，就揾个可爱小萝莉咁跳当年难难路嘅经典动作，咁好完全唔知我哋即刻喺 X 里面就疯狂地拿翻当年啲嘢出嚟恶搞，系突然间就唉，大佬当年难难路年代嘅我哋突然间觉得真系好恩老啊！ 根据企划嘅正常周期，我严重怀疑系个企划嘅发想就喺 Nico 冧档的时候。即系嗰啲传统呢啲嗰啲旧嘢全部飞晒出嚟啊嘛， 系啦，嗰年代大家回顾呢个啊嘛，而当年呢个其中一个最经典就系难捞啊嘛， 啊，所以然后佢啲麦记嗰啲行销就系、哦、我哋当年做个咁嘅嘢出嚟、哦，咁啊整个现代版再结合埋咧近年嘅所谓嘅微宅宣传方式，即系好多时用啲 窄窄地嘅嘢啦， 啲宅会中意嘅喜爱嘅嘢啦，即系偏向 A C G 啊文化，其实唔一定系 A C G 嘅，即系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宣传面向，其中一种主要嘅面向就系货利宅嘅，即系啲美少女啊青春，之前我哋讲过几次个宅都系呢啲咁嘅例子嚟嘅。咁今次就直接就系整个每系角色双马尾啊， 台湾难难捞，等下先，我哋听众应该知道咩叫难难捞嘅嗬， 我哋应该冇啲咁后生嘅听众， 我哋啲阿叔，我哋嘅主打听众系啲阿叔嚟噶嘛，至少三张噶嘛，即系三张应该都知道，如果三张到，应该都知道难难捞嘅，十年前啫嘛。 哦，你唔知道唔紧要，因为网上系有好多对比图俾对比影片啊，对比图出嚟俾咗大家见噶啦，就系当年嗰嚿嘢， 超级电波、超级鬼速嘅难难捞 啊。同一个广告咧，喺高登系两嗰阵时系高登啦，而家就系连登都见到嘅。喺两登嗰阵时嘅老麦嗰张图，其实系都系嗰系列嘅图走出嚟嘅，即系嗰啲咩讲还讲冇贴上嗰啲咧。 系咯，咁就唉，即系唔准唔认路都唔得啦，真系唉。 而且喺绘画界都系即系一个几成功嘅行销嚟，绘画界嘅成功行销嚟噶。佢攞成扎嘢出嚟，整嚿嘢宣传出嚟之后，然后你班图画师喺唔使俾钱嘅情况就喺度自发画紧，喺度自发画佢。当然系 Lulu 34呢啲就令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。 多句啦，呢个老人院时间。唔系，我之前一段时 间，一只全力卖萌嘅双马尾小萝莉，唔可能冇 H 号。 全当早几个月啦，已经啲人呢个老人院时间啦，已经好多画师画啦，话廿年后一间某间老人院，跟住有阿伯，当年我 work 耐，我当年 work 耐作曲噶，跟住个护士啊，咩系 work 耐啊？嗰啲嘢，唉。 虽然不是新图，但是前几天我在探览度见到一张模仿返呢个椰树牌啦，个椰汁嗰个图啦，我唔知道大家知道有冇见过一种，就係丑到好夸张嘅美工啦，嗰个 style 啦，就话呢个初音灭口我由小听到大。即系呢句嘢本身呢就係讲緊个椰树牌个椰汁嗰个边嘅台词嚟，问题就係、是、我諗一諗，真係会有啲由小听到大嘅细路系听乌克兰听大的。17年有冇今年？ 好简单。 今年20多岁嗰啲咪由细推动大咯。 唔系有个好而家 Liana 里面其中一个成员啊 ，Peyton Naomi， 佢咪就由细听到大咯。佢童年就听 Rock Lord 听到而家大啦，有几期啊，好多噶。 屌我突然间就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卵老啦，仆街。 系啊，唔系 Rock Lord 谂下，如果当年七岁八岁 Polico， 而家18、19岁。差唔多啦， 廿几啦，唉，你真系唔识计数真系。冇好耐都17年啦，系讲紧初音灭酷都17年，唔系冇好耐啊。 咁有啲人系佢唔系啊，初音开始睇噶嘛，初音听由细听，初音听到大，唔代表就系佢出世嗰时初音开始噶嘛。 所以咪话而家可以系廿几岁咯，十几年嘅话，你6岁开始睇咪廿几年咯，廿几岁咯，大学毕业啊。 就系 讲到密记，再讲一单我哋东北方邻国呢个礼拜炒到沸沸扬扬嘅，都系老麦相关嘅公关事件。不过呢，日本就公关大成功，最少大家好玩得好开心啦。台湾嗰边呢就出咗啲都几大镬下，即系 哼下单嘢，我心谂算够数啦。你班友， 咁你全数都要报嘅，你话正啊？唔紧，先讲你咩发生咩事啦。假若你真系唔知点解神推鬼，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，就系台湾嘅麦记就同呢个 Hunter 做合作，咁好正常啦。咁啊出啲周边精品同埋佢个餐都好正常啦。虽然我认为绝大部分人听呢单嘢嘅嘢都系唔知佢有同步 check 个餐嘅，不过算啦，唔紧要。咁啊佢啊正常，你要宣传咁啊。整啲公关嘅嘢啦，咁结果公关就变咗关公啦。咁整个嘢就系整一个公民袋之类嘅嘢，其实嗰个系个卡册嚟嘅，攞嚟收藏，类有啲似，但系唔一样噶，有啲似 Hunter 当年贪婪之岛嗰个卡册咁样，但系佢用即当年我记得当年真系有出过一 set， 真系贪婪之岛嗰度个色系噶嘛，今次唔系，只系入边嘅角色。咁啊，仲要分做唔同嘅稀有度，因为要抽嘅。咁、其实冇乜嘢嘅，先唔讲佢做工如何成啦。咁问题就系、咁佢就公关嗰边咧就外包啊，俾公关公司做。公关公司咧就求其，我可以叫求其啦，发咗好 Q 多，应该因为佢每一个都有佢自己嘅编号，考生猎人考生编号，我种编号啊，应该暂时见到有300多个最少。编号去到400多嘅，但可能中间有缺号啦，我唔肯定系咪中间有冇缺号，因为有啲人收咗唔出声嘅，咁啊派咗俾好多人，咁当然你几百人入边，当然系会一定系会有人欢喜嘅人啦，有啲似当年 PS5 啱啱出嗰阵时派空间嘅状况，打开机嘅通常有收到，但系唔一定每人都收到，有啲唔够打机嘅都会攞到。即系点解用 PS5 嚟做例子呢，就系、大家会即刻会 feel 翻当时嘅感觉出嚟啊！嗰个记得嗰阵时我哋脸上，我哋新闻有嗰阵时嘅新闻有讲过啦，就系、喂大佬，出边全街都冇机，我哋辛辛苦苦又排队又抽签都攞唔到，嗰扎机都唔打嘅人，就有部新嘅 PS5 俾佢，嗰种唔公平感你回想翻呢度系 一捻样啊， 同一样嘅嘢，而且更加严重。第一。你作为普通人的话呢，如果你要响应这个活动，你要食餐然后加钱啊，是加钱啊，好像加89元台币，即是折算返就是20元港币啦，佢抽卡包。先唔讲20多元，我就当你买啊，都是偏贵㗎啦，已经是。因为一般嚟讲呢类嘅集换式卡包唔好贵㗎咋喎。即是先唔讲你20多元就一包。得几张卡，重点系因为抽㗎嘛，有机会抽唔到，你千辛万苦储齐先啦。咁我系咪可以好似佢哋咁有个好精美嘅公文包去收藏我嘅 set 卡啦 ？No， 我唔知佢哋谂乜嘢啊？呢个系老麦嘅问题嚟噶，呢个调翻转唔系公关嘅问题啊。当年你101班剑友，大家好记得啦，就去大家排队啊，又食个麦记啊，又买完啲麦记送俾街友都好啊，大 Q 把啲咁嘅人，仲啲老鬼应该记得当年嗰种盛况，虽然我冇参与，都仲记得噶嘛。咁但係佢后尾佢觉得佢仲有个屋俾你放嗰啲101品点9㗎嘛。嗰嚿嘢系买到㗎嘛。我唔记得系要加钱换定系点，总之系一般人都买到㗎嘛。呢度唔系呀。嗰、那个卡册呢系只有公关品嗰扎人先有㗎。你普通人俾钱都买唔到。凭乜嘢我咁鍾意 Hunter， 我咁鍾意麦记，甚至我连公嘅麦记都鍾意，我千辛万苦储齐你一些啦。但系我都系我俾咗咁大嚿钱出嚟。都系仲系少人一截嘅，个剥夺感啊！你谂谂明唔明啊？ 明， 即系嗰阵，然后最惨就系咩咧？佢寄过去之后，班友仔其中几个唔生性。我嗱，首先你寄公关品，寄某个作品系公关品，偶不宜或者系经常甚至无可避免地，一定会俾咗啲唔系好熟嗰嚿嘢嘅人。 一定有啊！ 一定嘅，呢个我哋之前讲 PS5 嗰阵都有提过啊，都一定会有嘅，多少会有少少剥夺感啊。但系通常人哋都红啊嘛，咁其实呢啲又唔系问题啊。问题在于乜嘢咧？有几个唔生锈嘅所谓 KOL 啦，我唔知点叫佢哋，即系佢哋叫网红啦。就开嗰阵时咧，喺一边用呢个讽刺嘅效果，即系指住阿小刚啊，话诶呢个系咪原子小刚刚？佢哋叫原子小刚刚啦吓，而家叫阿童木啦，我叫小飞侠啦。跟住喺度指，即系话，即系我唔肯定佢系真心定系咩，我觉得系一种戏谑式嘅戏剧效果嚟，其实。 不过佢冇谂到呢样嘢会辣住人哋咁解啫，因为唔止一个，即系一个唔熟嘅人，咁大家就更加唔爽啦。即系啱啱讲嗰种剥夺感啊，我属 hunter， 但系我得唔到你嚿嘢，你班唔沟西啊，系纯粹因为多人 follow。咁另一方面咧 ，OK， 就当我哋系啲 low body 算啦，算沟数啦。正如我哋方物从来冇收过公关品，咁 OK 啦啲。咁但系亦都有啲有翻咁上下人识嘅，你当几十万 follow 啦吓。有翻啲名气，少有名气嘅，亦都系 hunter 迷嚟嘅，但系会走出嚟话：，我冇收到，点解我冇收到嘅？喂，你谂下，正常嚟讲，你就系你四围乱发啦嘛，广发啦嘛，阿妈阿狗收到，所以唔识嘅人收到系好正常嘅事。但系调翻转，好熟嘅人反而冇收到，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吓，就会变成大家会觉得咁关佢到底个标准系乜嘢啦？咁我半个过来人啦，可以话你听个标准就好简单。呢啲公关公司手上系会有个联络名单嘅，一旦佢有啲乜嘢嘅话咧，就会 keep 埋眼，唔理任何情况，系唔会管对方系乜嘢 ，keep 埋眼照发。 可以理解嘅呢样嘢，咁认真。 啊、而你嗰扎好熟 hunter、好熟动画嘅 KOL， 可能咁啱就唔喺佢个联络名单入边，就冇发俾你咯。系个原因，原因就系佢哋唔会咁精细去考虑，即系因为呢个唔系一个点讲啊业配啊，即系唔系俾钱嘅一个合作计划嚟噶。呢、这个比较接近啲咧，派商品出去，你中意报就报，唔中意唔报就唔报，因为个成本好低嘅一个低成本嘅公关嚟嘅，就唔系话我签约去叫你哦呢嚿嘢同我宣传，呢件公关俾你攞埋去，咁你同我宣传呢件嘢，唔系纯粹就我派件嘢俾你，等于我成日收嘅，其实就系电影费。佢冇俾钱我，我再重申一次，除咗杂志之外，系冇人俾钱我哋写嗰份稿嘅。佢哋电影公司系俾张飞我嘅咋，咁我去睇完之后，我中意写就写，我中意唔写就唔写。虽然我通常都会写啦吓，有个免费题材俾我，我又睇咗佢，又睇咗套嘢，系呢一种，系呢一类型，唔系嗰种佢过嚟卖广告啊嗰种卖广告嘅，我都有收过，唔讲系乜嘢啦，唔系用梅影幽灵嘅名写嘅，因为。即佢系唔系呢种，佢纯粹就系咁样派出嚟，咁所以佢系 hit 埋眼派出嚟嘅，佢系纯粹睇嗰嘢，因为我现在依然会收到叫我去睇片睇戏噶，嗰啲戏同 ACG 毫无任何关系噶，纯粹系为喺当年喺 ACG 嘅电影入边，大家交换过资料，我变咗我入咗佢嘅呢入边，佢每一次都依然会发过嚟叫我去睇噶，虽然我就谂紧。系啦，我飞半个地球过嚟睇呢套戏啦。我唔讲，我唔吐槽呢样嘢先。呢个系我嘅问题。 你系俾我噶。我对呢我对呢啲咁嘅免费嘢，我好厚颜无耻嘅。你有啲飞你可以俾我噶。 下次啦。咁佢即系唔系呢个问题。所以呢个系好正常嘅事嚟嘅。乱够派，因为佢唔会喺呢种情况系唔会花太多嘅精力去考虑派俾边个。通常就系、是根据有啲。真系当事人讲翻出嚟就系话，佢系喺两个月前有收过一份调查，暗示咗系呢样嘢，然后问你有冇兴趣，咁你填翻之后话佢回信翻佢听，我有兴趣，即系佢已经多咗个回信呢个步骤啦。不过第一佢就冇办法基于保密协议身份拉低嘅嘢，唔可以咁早就已经俾不特定多数人知道，因为你回填的时候咧，其实有个协议系保密协议嘅。点解有啲嘢可以勾派呢，就係、是、你冇保密协议问题㗎嘛。大家都知道嗰套嘢会上啦，嗰套戏会上，就算我唱东街大家都识㗎啦。咁但有啲嘢佢真係想要比较近期先知㗎嘛。咁所以佢有个回调咗个人，填咗回调个人先、第一佢有保密协议义务，第二佢哋先会有。咁有啲就算你几熟都好，你冇收到封当初嘅 email， 或你冇回封嗰封信，咁你咪冇囉。件事本身呢就唔系太奇特嘅。不过拔就是一个拔啦。一般嚟讲，以我所认知，即系我哋，我唔知阿杰弟有冇份咧，应该有份啩。我哋收公关的时候咧，佢一定会有个保险装置喺度嘅，因为佢都知佢咁样广发嘢咧，未必下下都会揾到个对象都系识呢样嘢。即系我收到最无厘啦，而我最后去咗嘅，其实系生蚝 Wilson 嘅演唱会。我除咗进击巨人红莲公厕之外，我几乎冇听过山海威尔威尔嘅歌。其实有啲歌听埋，最后发现系几熟耳嘅，可能真系听过，但系冇印象啦。我系唔系好识，我同你唔系好熟嘅啫，先生。虽然我睇后边睇完好开心啦，即系呢个。 通常我听完呢啲咁嘅嘢，我真系唔知道，唔熟，我唔理佢啦。 吓、啊，但系 我收唔多啲乜嘢。 唔系，系通常都系嘅，但系嗰个咧就系好似识少少，咁啱嗰日我又得闲，咁咪去咯。 然后哇睇完好开心，呢个另一回事。总之你系经常有啲咁嘅嘢嘅，而佢通常为免出现一啲咁嘅情况，你真系去睇嗰、那个或者写嗰、那个对件嘢完全唔识，真系唔知点样写啊！唔好话你会唔会出事先啦，你写都唔知点写啦。正常嚟讲，喺我喺香港收嘅所有类似公关局嘅邀请都好啦，佢系 100% 会有公关稿或者新闻稿嘅，即系简单介绍下我呢度如何那样。难听讲句，无论你去咗定冇去到，你识或者唔识，你 keep 埋攞份公关稿改少少嘢掟出嚟都 OK 嘅。呢个不过我问过。嗰边台湾嗰边呢单嘢相关嘅就系话，第一呢单嘢入边冇类似嘅物体，冇类似嘅新闻稿，因为呢啲新闻稿对我哋嚟讲咧，基本上我每次攞翻嚟都系我使你俾个新闻稿，即系我熟过你啦。有时真系会出现咁嘅状况，我要报嗰嚿嘢，我仲熟过个公关公司，冇所谓嘅其实，但系唔系货我哋用嘅，系货嗰啲真系唔识嘅。 就乜桥都唔识，有啲实又遇咗有啲人系唔识噶嘛。即系好啱就系佢整嗰篇嘢嚟，即系话要即系有时我隔以前咧收咗，而家就冇咗啦。而家即系出版社都执咗咯，咁就冇咗啦。以前隔唔中都问我就有冇兴趣写啊，跟住喂我完全唔睇嗰样嘢，咁我算啦，冇啦，唔好搞我啦，唔执唔去。 但是有啲基于各种原因，有时会出现一啲系一啲主流媒体，最常系主流媒体会收到类似嘅嘢，佢哋照去或者照发嘢，咁佢要写就最简单攞公关，就攞你公关稿或者新闻稿去写咯，改少少，甚至改都唔改。咁我又讲过当年有个小小故事啦，我唔记得系已经唔记得系边单嘢，好似就系三号 vision， 又好似唔系，我唔系非常肯定啊，系某个演唱会啊，陶井嚟香港嗰次个演唱会， 我去咗嗰次 啊，出完之后我咪照写照报啦，冇乜嘢啦，我喺某个讨论区，好似系高登，唔系好肯定啊，入边见到有人话，呢啲人乱咁乱，即系你睇东方，我记得个对象系白粉布。你睇佢人哋个报睇几咁有几咁似模似样，你边档边档我唔记得边档嗰个边档边档系乜嘢啦，好似应该系 ACC 相关嘅媒体嚟嘅。睇下你写成咁嘅样吓，人哋写得仲有模有样过你，跟住我一睇嗰份嘢，屌啦星嗰份新闻稿嚟嘅先生，即系佢哋我唔知嗰条女到底系识定唔识嘅，定系纯粹系过嚟凑数嘅啫。总之佢写出嚟嗰份嘢。系嗰份嘢就系新闻稿嚟，几乎冇改过咁滞。跟住啲人攞住份新闻稿，话佢识过人哋重新写过，另外写嘅一份篇嘢，唔系首先唔系我嘅，但我记得系同 ACC 有关，我唔记得边档，唔系帮佢就算我知道都孤人奇闻啦。就系会有咩情况出现噶？香港就咁嘅情况出现，但系据闻台湾新闻稿唔系必然选项嚟。呢个系公关公司嘅问题，甚至如果话成行都系咁，就成行都有问题。你一定预咗有啲人唔系好熟呢单嘢噶嘛？咁你点都兜底都补去，你要么你连新闻稿啦，即系同佢讲，如果你唔识嘅，你就唔好写啦。即系正常，你应该有啲咁嘅嘢噶嘛？跟住我发现系有的确好似系常态，因为有啲人咧，我唔知定真定假，系喺镜头面前直播开箱嘅。即系，所以佢嗰啲入边会附咗啲乜嘢啊？系写晒喺度啦。有时会见都系一啲问候语，话即系祝你玩得开心啲啊，诸如此类。系冇见过有新闻稿啊，呢个系事实嚟噶。即系虽然有啲所谓网红开箱咧，系开过一次，大概知入边系啲有乜嘢，之后写好剧本 pat 翻好佢，重新再开一次。但系我好似真系冇见过有人有收到公关稿。咁你就怪唔得人啲唔识嘅人喺度乱笠24㗎喇喎。基本上对麦记嚟讲公关灾难嚟㗎，大家烧捻到抽筋。虽然啲人后咪讲话我其实件嘢啲卡啦好似四日之内卖晒，卖咗30万套。即係我呢啲贴精我即刻计一计30万套即係几多钱啊。嗱淨係计零售价30万套就係2000零台币。台币㗎喎。即係结合埋呢个企划加埋400零港纸。淨係卡包嘅收入400万港纸。係咪好多呢？绝对唔係。佢淨係等喺公关上面嘅钱啦。广告啊，你仲有电视台广告啊嗰啲嘢啊。都可能打个和㗎咋呢度呢嚿钱。仲要未计你要畀副间係包括但不限于副间嗰啲版权费呢。即係可能真係打个和甚至蚀㗎。佢唔係靠呢样嘢赚钱㗎。 佢系讲紧佢系想你推动你去去多啲去帮衬，同埋啱啱我都睇过呢个活动系同时推出个新餐嘅，旧餐冇人睇， 冇人要 啲旧嘢学先系麦记嘅主打嚟嘅，因为嗰嚿嘢赚钱啊嘛。之前 BTS 嘅嗰嚿猪用餐啊，我唔知有冇大家有冇听过啦，我好间接咁听过。据说啊，喺网上边啊，炒到系啊，系嗰个餐麦记啊，嗰、那个麦乐鸡餐入边有个特殊版嘅 BTS 嘅调味料啊，嗰嚿嘢炒到黐筋啊，即系嗰啲先系佢真正赚钱嘅地方，同埋咁你搞活动咁，你就会提高知名度啊，嗰类嘢，呢啲先系公关要嘅嘢，而唔系卖你个卡包。据说就系一间铺头跑成几十人。跟住一开门入去头五个买晒，每人行二十包，然后五个人各二十包，跟住同你讲卖晒，后面唔该你滚蛋，完全冇达到宣传效果，就纯粹益嗰啲黄牛。据说系炒到几百蚊台币啦，当然系。 哦，都系啦，呢啲嘢呢类咁嘅宣传一定预咗噶。其实你搞呢啲宣传好现实嘅问题， 即系如果净系计个卡包本身咧，系非常大成功嘅宣传嚟嘅。虽然就老老实实嗰嚿嘢，我完全唔觉得佢有任何收藏价值。佢净系将动画入边嘅角色设定图变成咗卡，即系最捻无聊站装饰嗰张图啊，嗰张设定图啊，变成咗张卡。当年嗰、那个贪婪知道嗰 set 卡拆个收藏价值都高过你。Hunter 出过咁多卡咧，佢算系数一数二冇收藏价值嘅卡嚟噶啦，老实实。唔计你要抽先有全套嘅嘢，所以嗰阵时有个衍生就系、是。猎人考试早就喺你收到嗰阵时就开始啦，贴嗰阵时冇系贴埋个 number 出嚟嗰啲就全部唔合格，合格嘅猎人系应该会将佢隐 number 隐藏咗出嚟嘅。话点解？一嚟系呼应翻入边Hunter 入边猎人考试嗰阵时都讲过啊，你唔好随便俾个 number 俾人睇啊嘛。二嚟就系、是、你个 number 俾人知道咗，你卖嗰阵时点卖啊？嗰集唔捻识嗰啲人都唔可能会收藏啦，就算识其实都唔好值得收藏咯，老实实。如果有现成一套连埋个公文包嘅出嚟，肯定值钱过你班友仔炒黄牛炒翻嚟啦。即系扣除咗，因为台湾习惯咗啦，乜嘢红就会有人抢，咩红就成班人一窝蜂。佢嘅一窝蜂程度系比香港更加高之而无不及嘅，好恐怖嘅。所以先系啲咁差嘅卡，老老实实，我低线望住，真系好钳咯，老老实个质素。即系你唔系有啲咁咩咧，你怼俾我都唔会有兴趣买。好认真嘅，咁啲咁粗制滥做到都嘅卡都迅速地断市。 其实粗制滥做唔紧要嘅，最紧就炒入嗰个咯，啲宣传嘢我其实都唔系要靓嘅，不过算啦，呢单嘢就 所以成件事真系好鸠戇鸠，算系种学唔乖嘅公关灾难咯。只有台湾嘅公关界依然系继续呢个唔知莫名呢、這个莫名咁嘅莫名其妙嘅传统，出公关唔出公关稿。我都有句，你打篇公关稿会要你条命啊！我真系冇收过冇公关稿嘅公关信啊！我真系冇收过。 搵 ChatGPT 写啦，屌！呢年头，跟住讲紧呢个年头写公关稿有几难啦、啊？你都有 ChatGPT 啫嘛，而家烂人。系睇你班台湾仔都唔识字噶啦。 即系咪咯？你即系所以成件事咧系100%公关公司嘅错，有部分就系麦记本身嘅错，就系啱啱我讲过，就算坐一齐到卡，你都攞唔到。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噶咋，你只要搞到个活动。活动入边其实就话，哦，如果你储齐一 set 嘅嘢，你就可以嚟我哋度登记我哋资料之后，我哋免费送个公事包俾你，咁咪解决咗个问题咯。类似香港嘅嘢，香港都系咁样噶，都系咁样做噶。即系以前我记得好似七仔有个叮当嘅收藏嘅嗰啲扭蛋嘅嘢，如果你储齐一 set 嘅话咧，其实可以唔使储齐嘅，其实俾钱啫嘛。你可以加钱去换一个放佢嘅嘢，我系有噶，放嗰个公仔嘅系一个钟嚟啊。佢会整好之后就会变成你将啲扭蛋全12个全部冚晒落去就会变咗个钟，咁咪 OK 咯，咁咪搞掂咯。咁啊，但系佢而家个亡羊补牢嘅方式就系、是、好似抽100嘅人，系又系用抽嘅去抽100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 file。我唔知佢系谂唔到我，因为佢大可以话哦，你凑一齐的话我就俾你，因为佢既然佢可以抽，即系代表住佢有剩翻嘅，咁亦都好正常嘅，通常唔会咁掹掹紧噶嘛。咁你咪话我听哦，你投几多名凑一齐，然后喺铺头入边出事嘅就可以去换一 set 啦。咁当然可能要加钱啊，或者唔加钱都冇所谓。其实人哋都食咁多，去凑齐有一 set 咯，咁咪得咯。但系佢唔系，佢系用。在 IG 入面抽，我谂紧全世界都用 IG 啊，算， 第二，你抽中个公事包嘅人，未必有就有，未必有卡嘅。有卡嘅人又未必有。你点解要制造咁嘅需求错配咧？真系唔鸠知佢哋。总之我，我虽然我好肯定，喺自从嗰单嘢啱啱第一日解禁嗰阵铺完 IG 嗰啲开箱文之后，佢哋应该系连夜去食去开会去谂点样去补呢个公关镬噶啦。黄之华嗰句。做人冇公关食屎啊！你做公关公司冇公关屎都冇啦你食啊！即系我真系冇见过你咁 Q 差嘅公关嘅真系。 咁我觉得台湾嚟噶，就系个台湾嚟噶嘛。 即系我以为 Sony 喺香港派 PS5 嗰阵时俾人烧已经够样衰噶啦，够閪噶啦。佢哋而家嚟一个超级无敌升级加强版。咁我哋冇嘢啊，耻笑下佢啫。呢个礼拜咁啊，即系咁啊，顺便睡一期啦吓，咁样好啦。咁啊，今个礼拜就 到此为止啦。 呢个专题到此为止啦。咁啊，下个礼拜再见啦。 拜 拜。